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的深入侦查，柬埔寨多名稽查警已经在苏瓦镇形成了包围，目的就是要抓获与湄公河 C 号基地有关系的阮武。对于阮武，张贵刚没见过，只是柬埔寨警方提供的照片有了印象。短粗身材，留着半截头发，有一只眼半瞎，是在柬埔寨与越南交汇处用地雷炸伤的。凡见过阮武的人一眼就能记一辈子，他黑半瞎的特征太明显了。当然，阮武常戴墨镜。此时，张贵刚从多个角度观察屋内，没有戴墨镜的人，也没有发现眼疾的男人。正当张贵刚犹豫之时，他看到吴小芳给他的手机在震动，他意识到有情况，便立即隐蔽在一个掩体后。在一条密林的小路上，空中有飞动的山鸟盘旋在林中。大约有2分钟，一个小分队渐渐出现。张贵刚耐心数了一下，有5个男人，其中有2个人挑着担子，是2个竹子编的箩筐，走起路来很沉重的样子，每个担子最少也有150斤重。最后跟着的是个短粗型的男人，穿着一身麻布的花格长衣。 是阮武。 张贵刚看清后，又给吴小芳做了个录像取证的手势。吴小芳早已打开了微型摄像头，镜头正对着小屋和密林走来的人。 分头拿下他们。 张贵刚靠近费新龙，小声说， 我看到屋里有一个女的，很像是越南警方通缉的女毒贩胡明华。这个女人太厉害了，越南警方早就把此人定为2016年最危险的毒贩人物。我们也有情报显示，胡明华是金兰湾与缅甸毒枭的秘密人。 费新龙说， 真是胡明华呀，那他就是与缅甸毒枭英敏的秘密中间人。两个女人呀，缅甸和越南警方都在抓，他们人多，打起来我们一定要抓活口，有了他就会摸清金兰湾的底牌。 张贵刚握着手枪， 一定要抓活的，如果毒枭武力反抗，先击毙那些马仔，若打起来，在我们不远处有柬埔寨和越南警察配合。 这时，密林里的几个人挑着担子快步走出了林子。阮武跟在后面大声骂了句， 妈的，快点，快点。 张贵刚对费新龙说， 你和吴小芳准备接应，他们一出林子我先端了他们。 又朝埋伏一侧的吴小芳示意后，便大步跑到密林出口的小路。突然， 走在前面的那个挑担子的绊了下脚，摇晃着差点摔倒。就在这时，张贵刚握着手枪，闪电般出现在他们中间一侧，眼睛盯着最后压阵的阮武，大声说： 不许动，都举起手来，谁要是反抗，就地击毙。 阮武愣住了，他看到只有张贵刚一个人，胆子变大了，冲着前面的人也喊道： 都转过身来，就他一个人还想下山，绑了他。 前面一个毒贩子拔枪冲了过来，被张贵刚一脚踢到腹部，他倒地时朝张贵刚开枪，子弹划过张贵刚耳边，打在了树上，枪一响，惊动了山坡下屋内的人，三男两女便警惕地操着枪和刀出来，被费新龙和吴小芳用手枪盯着，没有暴露。张贵刚一甩手，子弹穿过那名开枪人的头部，其他人被吓住了。阮武挥枪喊道： 打死他！ 两个挑担子的挥起扁担，从两个方向朝张贵刚打去。对于空手格斗，张贵刚绝对痛快，只见他跑起两步，飞腿腾空，左右打倒那两个扁担人。阮武身边有个黑头，一看就是保镖，他把手枪往腰间一插，从腰间拔出一把长尖匕首，恶狠狠地说： 老爷，老子活剥了他。 阮武知道黑头保镖的刀工，在柬埔寨和越南一带是出了名的，剥活鸡活狗几刀见功夫，而且他杀人也用刀，不愿用枪，他有一种表现欲的刺激。刷刷两刀捅向张贵刚，都被张贵刚巧妙躲开。黑头急躁起来，猛喊了一声，对准张贵刚的胸膛刺去。阮武睁大眼睛看着，等着张贵刚倒下，可是倒下的却是黑头，他反握着尖匕首，匕首插进自己的胸膛。张贵刚在最后关头一闪，反抓住黑头的头一扭，用力一捅，刀尖进了黑头身上。阮武傻了，他从后面拔枪朝张贵刚射击，躲在屋边的费新龙一直掩护张贵刚，见此情景，啪的一枪，费新龙先开枪，打中了阮武举枪的手，手枪落地，他惊魂想跑，被张贵刚抢先跑到前面。阮武太胖，手腕又被打了一枪，疼痛难忍，张贵刚敏捷地抓住阮武，给他套上了手铐。 走！ 张贵刚用枪压着他。此时山下那间屋子却乱成一团，三男两女出不来进不去，被费新龙和吴小芳在掩体处用火力控制，也正好为张贵刚活捉阮武创造了条件。屋内两个女人，稍大年龄的是胡明华，跟随他的女保镖二十多岁，受过拳击和枪支的训练，是胡明华花大钱雇佣的人，在越南和柬埔寨多次贩毒，越南警方设伏抓过多次都扑空。胡明华很精明，为贩毒打通了另一条掩护通道，他在越南与中国云南和广西边境利用商人经营的身份，经常潜入中国境内，让越南警方为难。因为越南缉毒警和中国缉毒警在广西开过多次会，共同打击来往两国的毒枭和毒贩。中国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还参加了在广西举行的中越联合缉毒的会议，商议抓捕越南女毒贩胡明华的方案。越方提供了胡明华与缅甸毒枭英敏的关系和运输走私海洛因的线路，王建义就判断这个胡明华一定与金兰湾有关联。在张贵刚解决了湄公河 C 号基地后，就秘密下达了抓捕越南毒贩阮武的指令。此时张贵刚压着阮武朝山下走去，他用枪对准了阮武的头说道： 你让下面的人放下武器，那女的是胡明华吧？ 阮武话中带威胁： 是的，胡明华有一支小队都有枪，他们听到枪声会杀来的。 阮武，你也有人还在密河的小镇呢，对吧？告诉你，越南缉毒处长易洪天带人堵在那边，柬埔寨警察局局长潘胜也包围了密河密山的出口。你对下面的人说，否则我带你下去，乱枪可以打死你。 阮武听张贵刚这么一说，而且对胡明华和他的人马那么清楚，又有多国警察围剿，他立即答应： 好好，我说。 这时 屋前屋后被飞行龙和吴小芳控制。屋内胡明华心急如焚，他在越南贩毒多年被列为重点抓捕对象，他让女助手打电话求援小分队，没有一个人接听。 胡总，没有人接听，会不会？ 别说了，今天可能交代在这里了。 胡明华手握枪对助理说， 外面有多少人？ 连打了好几枪，七八个吧。 你从前面冲，吸引他们，我从后场走，冲到河对面密林就有办法。 胡明华在做最后挣扎。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胡明华贩毒多年，有大量的房产和美元，他求生欲望强烈。张贵刚压着阮武往山下走，只听见阮武大声朝屋的方向喊道， 胡明华，别打了，周围都是警察。 胡明华刚在助手掩护下跳出后窗，突然听到阮武的叫声，还喊出了他的名字，让他吃惊不小，骂了句， 滚蛋的东西，都是因为你阮家无能。 从前门跑出的女保镖愣住了，本想开枪顽抗，听到阮武的喊声，他深知阮武的威望，于是他把手里的枪对准了天空。费新龙快步上前夺下了女保镖的手枪，可是就在此时，胡明华借助女助手的掩护飞快地朝密林奔跑，那惊人的速度是他长期为了防身躲避警察追击练就的。胡明华清楚，只有跑进密林里，一般男人都很难追得上他。胡明华奔跑时，他的头发都快飞起来了，脚尖落地就像快速的鼓点，他心里强烈地盼望着生存。然而胡明华绝对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一位女警察。吴小芳是警校的短跑冠军，百米速度差 0.8 秒就赶上了全运会短跑记录。瞬间只见一道黑影飞闪，吴小芳仿佛脱弦的利剑，在一片空野和密林之间飞跃。胡明华奔跑的速度在一般人中属于上乘，但遇上了短跑冠军的脚步立即显出了超越他的速度。胡明华在距离密林只有七八米处，吴小芳嗖的一下用手枪对准了胡明华。 站住！ 胡明华扑了上去要夺吴小芳手里的枪，被吴小芳一个反掌打开。胡明华挥手想开枪，又被吴小芳飞起一脚踢开。这时胡明华愣住了，心想遇到了女强人，他的女保镖已经被擒，他拼命挥拳猛打着吴小芳都被化解。吴小芳干脆把手枪往身上一插，对胡明华说， 要空手道对吧，来吧。 胡明华不仅奔跑强，而且在格斗和防身方面曾向毒贩中的强手学过。他看了看20多岁的高个吴小芳，有了几分勇气，便冲上前抱住了吴小芳的腰，一个下蹲还真把吴小芳摔倒在地。身后费新龙持枪赶到，但没有上前帮忙。吴小芳在倒地后一个鲤鱼打挺又站了起来，胡明华再次攻击，吴小芳一个大扫腿把胡明华扫倒，随即用拳头猛击他的头，打得胡明华连连叫道， 啊，别打了，别打了， 我说。 吴小芳就是把胡明华一把拎起。费兴龙走上前拿起手铐说了句， 我来吧。小芳，你还真行啊。 吴小芳拍了拍手说， 你叫胡明华吧。 可以啊， 练得不错，跑得够快的。 你也不错，一般人追不上我。 吴小芳笑道， 哼，遇上我了你倒霉，我是短跑冠军啊。 小吴过来。 张贵刚压着阮武和一名贩毒的走过来，大声喊道， 把证据都录下来。 此时忽然听见两辆警车朝着这边开来，张贵刚虽然知道是越南和柬埔寨的警察赶到，但还是和费兴龙快速闪到一旁隐蔽处，同时手枪已经上膛。张贵刚秘密穿过密河前收到由总部王建义提供的信息，在密河与中国、柬埔寨和越南交界的地域，迈过一脚都会跨越国界。两国警察已经获悉并赶往张贵刚的地段。从第一辆警车上下来的是越南缉毒警易洪天处长。 张贵刚早就与他在广西合作过，并朝前走了几步。易洪天带着人马上包围了现场，有的人开始拍摄。易洪天说， 张大队长，我来晚了一步，刚刚在小镇和胡明华的小队打了一仗，全部给抓了，胡明华下落不明。 胡明华， 让我的女队员给收了，你看。 张贵刚说着，指向戴着手铐和脚铐的胡明华。 哎呀，张贵刚，你真行啊。 从第二辆警车下来的是柬埔寨警察局局长潘胜，上前抱住了张贵刚。 哎呀，你们总部的王主任亲自和我打了两个电话，你的动作真快啊。 密河一带本是三国相连，如果不联合缉毒，越南的胡明华会随时跑到柬方和中国一带，还有阮武也是一样。 阮武抓住了？ 潘胜问。 他可是一直躲在山上啊。 都收网了，击毙四个，其他活擒。潘胜和易洪天在张贵刚的陪同下走向吴小芳的拍摄现场，两个担子挑的海洛因共300多斤。在木屋里搜出胡明华私贩的海洛因100多斤，鸦片200斤。易洪天问张贵刚， 我想问一下，胡明华在哪儿被抓的？ 问问胡明华吧。张贵刚对吴小芳说， 把他带过来， 是我这位女队员抓的。 胡明华说， 在密林东角8米处，那片是中国地盘，没想到他们是中国警察。 易洪天对张贵刚说， 人你们先带回去，按照中越联合缉毒的合作条例，我们办个交接仪式，正式接收毒贩胡明华。 可以，我们要对胡明华联合审讯，有些情况与金兰湾有关。 张贵刚拉了一下易洪天，小声说。易洪天点着头，潘胜靠近，在中间也小声说， 阮武在湄公河秘密贩毒，应该与英敏有关，突击审他，以免他自杀。 张贵刚说， 那就在今晚突击审讯他。地点，小镇。 在中越柬的三角边境，张贵刚的动妖小组成功地抓获了越南追踪多年的女毒贩胡明华和隐藏很深的幻影式毒枭阮武，这让王建义感到欣慰，并在第一时间与国际缉毒联合会进行了通报，同时与越南警方和柬埔寨警方对毒枭毒贩进行了联合审讯。王建义带着助手陈志专门赶到密河小镇与张贵刚会合，在审讯胡明华时获取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由他秘密牵头在越南金兰湾凤凰半岛开辟了接应缅甸第七特区集团的空中货物，由梨树布置装运在顿尾岛。对于这个情报，王建义心里有数。在他来之前，老公安局长王万珍收到代号鸽子的一封绝密情报，英敏在用私人飞机走私偷运数吨的海洛因飞抵金兰湾凤凰半岛。这一切都和童雪彤监控从定位卫星上搜索的目标极为吻合。王建义私下和张贵刚制定了秘密打击金兰湾毒贩的缉毒方案，缅甸大毒枭英敏在金兰湾选择交易点一定是国际拉美的大毒枭，可以沿着金兰湾这条线与国际缉毒联合会共同破案，缉拿盘踞在拉美一些地区的国际大毒枭。张贵刚的动妖小组做好了准备，王建义与越南警方协商，正式把越南女毒贩胡明华移交给他们。中国公安部与越南公安部在广西平祥友谊关零公里处举行毒品犯罪嫌疑人移交仪式，中方将越南重大缉毒通缉在逃犯胡明华移交越南公安部，押解回越南。这是中越双方开展务实执法合作的又一个成功范例。公安部禁毒局、广西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崇左市公安局、平祥市公安局、越南公安部毒品犯罪调查局、河内市公安局、亮山省公安厅以及中国驻越南使馆警务联络处派员出席了移交仪式。2015年7月23日，越南公安部毒品犯罪调查局破获一起从山罗省经河内市和亮山省向中国贩运毒品的案件，缴获海洛因 171.5 公斤和 K59 枪两支。 这起毒品案件幕后老板正是胡明华。案发后，胡明华潜逃进入密合中越检结合部，进入中国境内。2015年9月，第二届中越联合扫毒行动启动以后，越南公安部即向中国公安部提出协助抓捕胡明华的请求。公安部禁毒局迅速部署广西开展抓捕工作，只是要将此案作为推动此次中越联合扫毒行动的重要内容，尽最大努力打掉这一重大跨国涉毒犯罪重要团伙。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组织区地县三级公安机关开展工作。经过异常艰苦的努力，最终将胡明华成功抓获。随后中越双方经协商，在广西平乡友谊关将胡明华移交越南警方押解小组带回越南。胡明华的顺利抓捕和移交有效地震慑了跨国贩毒势力的嚣张气焰，越南公安部高度赞扬了中国警方的敬业精神、专业素质和行动能力，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中越禁毒执法合作，共同严厉打击跨国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近年来，中越两国禁毒领域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取得了务实成果。特别是针对中越边境毒品问题突出现状，促进边境地区稳定发展，两国禁毒执法部门十分重视此次专项行动。双方本着常态、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按照共同签署的行动方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已取得重要成果。缉毒行动期间，双方共破获毒品案件2688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256名，缴获毒品3911.9公斤，其中海洛因225.12公斤，冰毒524.59公斤，氯胺酮3053.86公斤，其他毒品108.33公斤，收缴枪支、涉案交通工具及财物一批，传递互涉情报线索29条。中国警方共破获涉中越边境地区毒品案件162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90名，其中越南籍23人，特别是成功抓获越南籍特大在逃通缉犯大毒枭胡明华，缴获各类毒品3641.24公斤，收缴毒资276.8万元人民币，有力地打击了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

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